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窥一斑而知全豹，数学基础中的数理统计。在人工智能的研究中，数理统计同样不可或缺。基础的统计理论能够对机器学习的算法和数据挖掘的结果做出解释。只有做出合理的解读，数据的价值才能体现。而数理统计正是根据观察或实验得到的数据来研究随机现象，并对研究对象的客观规律做出合理的估计和判断。虽然数理统计以概率论为理论基础，但两者之间呢，存在着方法上的本质差别。概率论作用的前提是随机变量的分布已知，再通过已知的分布来分析随机变量的特征和规律。数理统计的研究对象则是未知分布的随机变量，通过对随机变量进行多次独立重复的观察，反过来，根据得到的观察结果，对原始分布做出推断。用一句不严谨但挺直观的话讲呢，数理统计可以看成是逆向的概率论。生活中你肯定也买过彩票，在买彩票这个问题上，概率论解决的是根据已知的摇奖规律判断一注号码中奖的可能性。数理统计解决的则是根据之前多次中奖或不中奖的号码记录，以一定的精确性推测摇奖的规律。虽然这种尝试呢，往往会无功而返。数理统计可用的资源是有限的数据集合，这个有限的数据集合被称为样本。相应的，观察对象所有的可能取值被称为总体。数理统计的任务就是根据样本推断总体的数字特征。样本通常要对总体进行多次独立的重复观测而得到。这样的话呢，不同的样本值之间就相互独立，并且都和总体有着相同的分布。在统计推断里啊，应用的往往不是样本本身，而是被称为统计量的样本的函数。统计量本身它是个随机变量，是用来进行统计推断的工具。最重要的两个统计量是样本均值和样本方差。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它们的表达式。统计推断的基本问题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参数估计，另一类是假设检验。参数估计是根据随机抽取的样本来估计总体分布的方法，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点估计和区间估计。在已知总体分布函数的形式，但是它的一个或者多个参数未知的时候，借助一个总体的一个样本呢，来估计未知参数的取值，这就是参数的点估计。点估计的核心在于构造合适的统计量，并且用这个统计量的观察值作为未知参数的近似值。具体方法包括矩估计法和最大自然估计法。矩表示的是随机变量的分布特征 ，K 阶矩的定义是随机变量 k 次方的一个均值。矩估计法的思想在于说用样本的 K 阶矩来估计总体的 K 阶矩。那么它理论依据是什么呢？样本矩的函数几乎处处收敛于总体矩的相应函数。这意味着当样本的容量足够大时，几乎每一次我们都可以根据样本参数来得到相应总体参数的近似值。相对于基于大数定律的矩估计法，最大的自然估计法源于频率学派看待概率的方式。你可以回忆一下概率论中对最大自然估计的解读。在数理统计里，对最大自然估计直观的理解是，既然抽样得到的是已有的样本值，那就可以认为取到这一组样本值的概率较大。所以在估计参数的时候，就需要让已有样本值出现的可能性最大。在最大自然估计中，自然函数被定义为样本观测值出现的概率。确定未知参数的准则是让自然函数的取值最大化，也就是微积分中求解函数最大值的一个问题。由于不同的样本值之间呢，满足相互独立的条件，所以自然函数可以写成若干个概率质量函数或者是概率密度函数相乘的形式，并可以进一步转化为对数方程进行求解。矩估计法和最大自然估计法代表了两种推断总体参数的思路，但对于同一个参数呢，用不同的估计方法求出来的估计量很可能存在着差别，这就引出了如何对估计量进行评价的问题。在实际应用当中，估计量的评价通常要考虑以下三个基本标准。第一个标准是无偏性，也就是估计量的数学期望等于未知参数的真实值。第二个是有效性，也就是无偏估计量的方差应该尽可能小。第三个是一致性，也就是当样本容量趋近于无穷时，估计量依概率收敛于未知参数的真实值。这三个要求呢，一块构成了对点估计的整体判定标准。无偏性代表什么呢？当样本值给定时， 根据估计量得到的估计值可能比真实值更大，也可能更小。但是如果保持估计量的构造算法不变，而是进行多次的重新抽样，每次都用新的样本来计算估计值，那么这些估计值和未知参数真实值的偏差在平均意义上是等于零的，也就意味着不存在系统的偏差。虽然估计值和真实值之间的偏差不可避免，但我们还是希望个体意义上偏差越小越好，因为这意味着估计的性能更加精确。那么有效性度量的正是估计值和真实值之间的偏离程度。当然了，偏离程度不仅仅取决于估计量的构造方式，还取决于样本容量的大小。一致性考虑的就是样本容量的影响。一致性要求随着样本容量的增大，估计量的值将稳定在未知参数的真实值之上。不具备一致性的估计量永远无法将未知参数估计的足够精确，所以显然是不可取的。对估计量的判别标准就涉及了估计误差的影响。估计误差和估计值同等重要。在估计未知参数的过程中，除了求出估计量，我们还得估计出一个区间，并且确定这个区间包含参数真实值的可信程度。在数理统计上，这区间被称为置信区间，这种估计方式则被称为区间估计。置信区间可以用如下的方式直观解释：对同一个总体反复抽样多次，每次得到容量的相同样本，那么根据每一组样本值都可以确定出一个置信区间。置信区间的上界和下界是样本的两个统计量，分别代表了置信上限和置信下限。每个置信区间它都存在两种可能性，要么包含参数和真实值，要么不包含参数和真实值。在多次估计之后，我对置信区间内包含参数真实值的次数做个统计，再来求个比率，得到的比值就是置信水平。所以说呢，区间估计相当于在点估计的基础上进一步提供了取值范围和误差界限，分别对应着置信区间还有置信水平。参数估计的对象是总体的某个参数，那么假设检验的对象呢是关于总体的某个论断，也就是关于总体的假设。假设检验中的假设包含原假设 H0 和被则假设 H1， 检验的过程就是根据样本在 H0 和 H1 之间选择一个来接受的过程。在假设检验之中，理想的情况就是真的假设被接受，但由于检验是基于样本做出的，错误的决策也就不可避免。错误的形式呢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类错误对应假设 H0 为真但是被拒绝的情况，这就是弃真类型的错误。第二类错误对应假设 H0 不真但是被接受的情况，也就是取伪类型的错误。在假设检验中采用的是证伪的思路，要证明原假设 H0 为真，一个更容易的办法是证明被则假设 H1 为假。为什么呢？因为只要能够取出一个反例就够了。但是在假设检验中呢，反例和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反例还不一样，它并不是绝对意义上对假设的违背，而是以小概率事件的形式出现。在数理统计之中，发生概率小于 1% 的事件被称为小概率事件，在单次实验中我们认为它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在一次观测得到的样本中出现了小概率事件，哎，那就可以说这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概率事件，所以呢，原始的假设也就被推翻了。如果是被则假设被推翻，就意味着接受原假设，反过来如果是原假设被推翻，就意味着拒绝原假设。从数理统计的角度看，监督学习算法的任务就是在假设空间中搜索能够针对特定问题做出良好预测的假设。学习器通过对测试数据集的学习得到具有普适性的模型，这个模型适用于不属于测试集的新样本的能力被称为泛化能力。显然泛化能力越强的学习器它的性能就越好。那么假设检验的作用就在于根据学习器在测试集上的性能来推断其泛化能力的强弱，并确定所得结论的精确程度，也可以进一步推广为比较不同学习器的性能。由于度量学习器性能的常用指标是错误率，假设检验中的假设呢，也就是对学习器的泛化错误率做出推断。推断依据就是在测试数据集上的测试错误率。具体的检验方式有很多种，今天我就不做过多的介绍。除了推断之外，对泛化性能的解释也是机器学习算法分析的重要内容。泛化误差的构成可以分为三部分：偏差、方差还有噪声。偏差表示算法预测值和真实结果之间的偏离程度，刻画的是模型的嵌拟合特性。 方差表示数据扰动对预测性能的影响，刻画的是模型的过拟和特性。噪声表示在当前学习任务上能够达到的最小的泛化误差，刻画的是任务本身的难度。对任何实际的模型来说，偏差和方差都难以实现同时优化，这也反映出嵌拟和过拟合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今天我和你分享了人工智能必备的数理统计基础，着重于抽象概念的解释而不是具体的数学公式。你需要掌握以下几个要点。第一，数理统计的任务是根据可观察的样本反过来推断总体的性质。第二，推断的工具是统计量，统计量是样本的函数，是个随机变量。第三，参数工具通过随机抽取的样本来估计总体分布的未知参数，方法包括点估计和区间估计。第四，假设检验通过随机抽取的样本来接受或拒绝关于总体的某个判断，常用于估计机器学习模型的泛化错误率。既然机器学习和数理统计关注的都是如何利用数据提取信息或者规律，机器学习中的很多算法也依赖于数理统计作为基础，那么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呢？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